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打出好多年之前咧，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咧，你好中意个剧本嘅。而好多年之后嘅旧年啦，咁你终于咧凭住你不屈不挠嘅精神，无比嘅毅力，你终于将呢个剧本咧搬上咗舞台上面做一次。 有咁大啊？使唔使不屈不挠啊？ 唔系啊，我想好 grand 嘅一个 opening 啊，好唔好？好啦，咁今日嚟到一剧之本咧，阿初咧就会带一个佢好中意嘅剧本俾我哋，就系、是、Red 赤裸系咪阿初？咁呢个剧本你咁多年都咁中意佢。点解咧？ 哇！第一就、那个剧本其实好简单，三个人就做得完。即系我有阵时咧，我自己嘅即系可以话品味啦。我唔特别中意嗰啲哇，好大棚人，好似好 grand 咁样，然之后好似好即系好多好 entertainment 嗰啲花巧嘢嗰啲，反而系中意啲好简单嘅嘢。我最中意嗰几个剧本都系得。几个人啊，好简单， 或者个气味会好 系啦，个气味啦，同埋系因为个戏其中一个主题系讲紧我哋作为一个人，我哋应该点样面对我哋自己啊？咁呢个系、可能又系自己作为一个人，呢、這个系我一个我成日问自己嘅问题啦。咁所以嗰样嘢好打动到我嘅， 系嘅。 咁所以个剧本当时我睇完系，我系觉得哇，呢、這个戏冇可能唔做啊嘛，我一定要即系搵一日带俾观众。睇咁样，呢个我谂系我最主要嘅动力咯，即系我而家做任何戏都系，即系嗰个戏系我觉得哇，好值得要俾人睇到啊！呢个系好紧要，即系唔系一个话啊，我好值得俾人睇到我做呢个戏，唔系啊，系我觉得好值得俾人睇到嗰一个戏啊，嗰个系一个好嘅戏嚟噶，我想带俾人，所以先去做咯。 同埋我觉得有啲难得嘅咧，就系呢一个戏咧，其实。佢入面嘅好好内容嘅内容啦，佢讲嘅嘢可能唔系咁贴近我哋嘅啫，即系一啲同我哋依家呢个年代系有距离嘅一个故事嚟嘅。但系其实你睇翻主角啦，佢去追自己嗰、那个，即系你头先讲嘅面对自己嗰样嘢咧，我谂系每一个年代嘅人都系经历紧咯。即系好嘅剧本就系唔系你嘅个年代有几贴近现代咯，就入边当中我哋之前所讲嘅爱啊、真实啊呢啲好贴近。 好嘅剧本咧系永恒嘅，即系好嘅古仔系永恒。所以点解我哋会将嗰啲古仔我哋觉得有价值嘅，我哋不停咁讲俾啲小朋友听，因为我哋某程度想通过呢啲古仔，我哋唔使自己去经历一次，然之后我哋学习到，等我哋唔使行人哋行错咗个路啊嘛。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听古仔或者系睇戏嘅最重要、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咯，我觉得。 好啦，讲到呢度，我谂各位听众咧都开始有啲一头雾水噶啦。我哋讲咗咁多，好似我哋好知系咩嘅，不如我哋先交代一下今日我哋要讲呢个剧本《Red 赤裸》嘅一啲背景先啦。好得意，我见到佢嘅剧作家同埋戏入边嘅一个作家啦，系有共通点，但系佢哋。一男一女嚟嘅，阿聪可唔可以讲下背景俾我哋听咧？ 首先咧，Red 呢个剧本啦，中文我哋译咗做赤裸啦，咁就 自己译噶嘛。 系我哋译嘅，系我哋剧团啊，何敏文小姐佢谂出嚟嘅呢个名，我觉得谂得好。 亦都系红嘅意思， 红啊 ，Red 本身系红色啦。咁就系由一个新加坡华裔嘅作家就叫 Che Yu 谢耀，咁佢而家就已经系长居美国喺嗰度作为一个编剧啦，亦都作为一个导演啦 ，keep 住都有做戏嘅。咁就写落嘅一个剧本，咁呢个叫做 Red 嘅剧本呢，就係关于一个女作家同佢要写嘅一个故仔，係关于文化大革命嘅一个故仔嘅一个故事嚟嘅。咁所以就即係有啲人就话会唔会係借要佢自己夫子自道就写、是、自己嘅故仔，咁但係其实係冇可能嘅，因为第一就嗰、那个 劇入面嗰個係一個女作家啦，佢自己係男人啦。第二就係佢嘅年紀係冇可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佢最多都只可以由佢爸爸媽媽嘅口中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唔同嘅途徑去得知一啲關於文化大革命嘅嘢嘅啫。咁而佢作為一個好有趣係一個新加坡嘅華僑，佢而家喺美國，跟住佢寫咗個咁嘅劇本，咁亦都個劇本入面有一啲。嘅元素呢係好有趣，我等陣都會提一提，有少少就係我頭先講個夫子之道，佢會唔會係話緊自己呢，咁呢個都幾有趣嘅。咁就咁講返個戲啦，個戲就一開始呢就係有一個女作家，佢一出嚟就對住觀眾講啦，就係、是、我個名叫 Sonia Wong Pickford。英文名啊，佢介紹自己，即係咁原本咧個劇本都係英文嘅，因為我哋翻譯佢做廣東話，但我都決定保留翻佢個名啊，叫 Sonia Wong Pickford。 嗯，我記得你哋個團做嘅時候係李峰小姐佢做的。 冇錯冇錯冇錯，阿峰姐幫我哋演呢個角色嘅。咁一出嚟就介紹自己就係話你哋應該好多人都聽過我名啊。如果你冇聽過啊，去各大書局喺愛情小説下面就一定會見到我名啊，因為佢係一個成名嘅作家，即係喺戲入邊佢話自己是一個成名嘅作家。咁佢就話咧。佢最近咧寫嘢咧就寫到咧就開始有啲攰啊，有啲唔知寫乜嘢， 塞塞地啊嘛， 係啊塞塞地，因為佢咧其中一啲成名嘅作品咧就係話咩咧有一本叫 Bound Feet。Bound Love 就是我哋中文译做绑着的爱，绑着的脚，好似系咁上下，就系讲一个关于扎脚女人嘅故事，佢哋嘅爱情咁样。咁因为佢话佢自己咧，主要咧佢咁样描述自己，我唔记得 exactly 定系点啊。总之佢描述自己嘅工作就系咩咧？就系、是、喺外国人嘅西方世界嗰度咧，就系、是、写一啲关于中国人嘅嘢，主要就系呃鬼佬。 哦，咁嘅， 因为佢系一个中国人啊嘛，佢系一个中国人嘛，我写中国人系点，佢哋就会信啊，因为我系中国人嘛，我写关于扎脚嘅故事，佢哋就会觉得扎脚嘅故事就 系 咁啦， 好有特色噶，你先写到，我哋唔会明白嘅嘢， 系啦，所以佢就系佢话佢自己系靠呢样嘢搵食嘅，就系写一啲疑幻似真，就好似系真系真系中国人嘅故事，但系佢知道嗰啲嘢全部都系。即係假嘅，佢全部都係 蒙混 過關，佢覺得唔係咁樣嘅。咁跟住佢就話，反正下一本書個 deadline 就嚟到啦，佢就話佢想寫啲真啲嘅，寫啲犀利啲、勁啲、大啲嘅嘢。咁佢就話佢做咗一樣佢覺得好傻嘅事，就係佢翻咗一趟佢嘅家鄉上海。咁佢因為一路都喺外國生活，而且佢嫁咗俾一個外國人噶嘛，因為佢叫 Sonia Wong Pickford 啊嘛 ，Pickford 就係佢先生嘅夫姓啦。咁佢就話佢翻咗去上海，佢咁多年來都冇翻過上海。佢話去到上海，哇！周圍都係嗰啲咁樣，已經係大城市啦。周圍都係車，周圍都係人。咁佢就一路避開嗰啲人，就一路行行，由大城市就去到啲鄉村啲嘅地方，鄉村嘅地方就去到啲窄巷，去到窄巷度突然間見到，就係一棟好舊嘅劇院。咁呢個好舊嘅劇院咧，上面咧仲有共產黨嘅黨旗喺度飄揚住嘅。咁佢就走入去嗰個劇院入面啦，入到去個劇院入面，哇！周圍發曬毛啲嘢，舊曬，唔知做乜嘢。咁佢就一路行入到去咧，就喺個化妝間度，突然之間就有一輪掌聲喺個劇院度，即係嗰度就響起。佢就咦？个剧院明明冇人噶，突然间就有个大老官就啱啱唱完戏就入嚟后台就见到佢啦。喂，你做乜嘢啊？今日我唔接受访问，你系我粉丝嚟啊！我今日唔见任何粉丝，你系咪今日要参加嗰啲咩导游团喺度睇个剧院嗰啲啊？喺3点钟啊，过咗时啊，你迟到你走啦咁啊。咁啊，佢就不以为然啦。然之后呢个女作家就话：我唔系啊，我唔系粉丝嚟，唔系粉丝，你做咩啊？你想点啊？佢话：我系一个作家嚟，作家。写咩啊？即系记者嚟，我唔同记者打交道。我话佢话我唔系一个记者，我系一个作家，我写书啊。我写书，你写咩书？你系咪要写啲关于我啊？你想写关于我啊？要唔要啲相？我有啲相。咁佢突然间就同佢就开始就 倾得埋 偈啦。咁点知咧就开始有其他事发生啦？就系、是、呢个大老官咧，下一场就已经咧。系喺度唱紧戏，然之后唱紧戏嘅时候，突然间有红卫兵就走入嚟。 哦， 红卫兵走入嚟咧，就叫佢你唔好再唱。佢一路喺度唱紧一个白毛女啦，就话佢喺度唱紧白毛女咧，其实事实上冇乜可能嘅。但系 anyway， 总之就系呢个大老官喺度唱紧白毛女嘅时候，突然间有个红卫兵就走入嚟，就系唱东方红。就同佢打对台，就系、是、要大声佢，等佢唱唔到。然之后就逼咗佢落台。 哦， 咁就等佢冇得唱。 咁啊，翻到去后台啦，呢、這个女作家见到呢个大老官就系、是，你冇嘢嘛？点解嗰啲人咁冇礼貌噶？咁啊，但系呢个大老官咧就冇出声，净系话你有冇搞错啊？你仲唔同我烫我啲衫？我杯茶咧有冇搞错啊？我啲烟喺边啊？诶、哦，唔、哎、知点做嘢咁啊，发烂仔就走咗。咁、呢个女作家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辗转咧就开始咧，下一场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喺台上面咧呢一、這个大老官咧就跪咗喺度，就头先个红卫兵咧、那个女仔咧。就一路喺度批斗緊佢，就叫佢唱啦，你繼續唱啦，你頭先唱嗰個你唱得好好嘅，我真係好鍾意聽你唱嘅，再唱再唱，咁就唱啦。咁點知呢佢就一路話你咁鍾意唱，你唱到你死為止，你唔可以唱呢啲嘢，你知唔知呀？你點解你會男人扮女人呀？你唔應該做呢啲嘢，呢啲係因為喺文化大革命期間、你唔可以隨便做呢啲，你仲要男人扮女人，呢啲真係愚民啦。 我諗啲霸王別姬 都係呢類似嘅故仔嚟嘅。咁就一路批斗佢，然之后到最后呢就当然呢个红卫兵都走咗啦。咁呢个时候呢、这个女作家就去扶返起呢一个大老官，咁问佢喂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样搞咗一大轮咁样啦，就讲话系文化大革命发生緊咩事，同埋呢呢一、这个女作家呢就开始想知道多啲究竟发生緊咩事，佢觉得喂我又系一个艺术家，你又系一个艺术家，政府系应该帮助艺术家，唔应该打压佢哋喎，点解会咁样，究竟个政府发生緊咩事啊，咁样。后来呢就有一场就系呢一个女作家呢就同呢一个红卫兵呢就对质啦。呢、这个红卫兵咧就话：哦，就系、是、你写紧本书系嘛？你写嗰本书你要写埋我落去，因为咧你而家写呢本书咧一路讲呢一个咁样嘅大老官咧，佢做紧嗰啲嘢都系过时，系唔啱，唔应该再做嘅。你要记录埋佢做紧嗰啲嘢有几咁唔啱，所以你要将我呢个角色都写埋。 点解啊？即系因为佢批斗紧佢系唔啱，所以我 佢觉得自己做紧嘢系啱噶嘛。 Okay, 因为佢觉得而家系新社会新思维，毛主席话女人撑起半边天，我系一个女人，我点解唔可以啊？点解佢呢个剧院要咁样啊？仲有啊，而家个剧院啊已经系由我接管噶啦。我系一个女人，以前啊女人冇可能做呢样嘢，而家呢个剧院系我接管嘅，我先就系呢度嘅主人，所以呢个故仔应该有我份嘅咁样。咁辗转咧，呢一个女作家咧就发现咗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啊，就系、是、有一场戏几有趣嘅。嗰场戏就系三个人同台嘅，就系、是、呢个女作家就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啦，问嗰个大老官。咁跟住咧，三个人同台就系、是、个大老官同埋嗰个红卫兵咧，就一路喺度讲翻佢哋细个嘅故仔。两个人分别讲紧佢哋细个嘅故仔。呢、这个大老官就系讲话佢系唔想做戏啊，佢只不过系俾老豆卖咗落去戏班度，咁佢就要做戏啦。佢唔鍾意啊，但係佢老豆攞到几个钱之后就连拜拜都冇讲就转身就走咗。咁、佢就日日逼自己系咁唱系咁唱系咁唱系咁做系咁做。同其他小朋友一样系咁做，到最后佢做咗个大老官。咁跟住呢一个红卫兵呢就喺度讲就係话呢佢记得有一次呢就係话喺个醒度听到话毛主席嚟咗睇戏啊。就係、是、睇個大老官做戲，就係、是、以前嘅事嚟嘅、就係佢細細個嘅時候有 睇呢個大老官做戲， 睇呢個大老官做戲，咁、就專登就走嚟呢度，咁就嚟聽佢唱戲啦。佢就喺個觀眾席度就見到，哇，唱得好好啊！我都希望我有一日可以做到啊，咁樣。然之後咧就講話咧，呢、这個毛主席咧就喺個觀眾席度咧，因為佢有個大肚腩啊嘛，所以啲助手咧就幫佢解開咗個皮帶，咁就話唱到最後嘅時候咧，呢、这個毛主席咧突然間咧係投入到咧係企起身就話快啲揾人救啊白毛女啦，快啲就企咗起身，條褲就跌咗落地，咁就話咧到最後咧個戲唱完咗咧，毛主席就掹住自己條褲就走上去就同呢個大老官握手，你真係唱得好好啊，你係我哋國家嘅棟梁啊，你 而呢個紅衛兵嘅當時睇住呢件事， 你呢、这個紅衛兵當時係睇住呢件事。到最后我哋知道就系原来呢个红卫兵咧，呢个女仔咧就系个大老官个女。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原来呢一个女咧，佢一路就系话，我爸爸就系一个大老官，但系佢一路咧都冇得唱戏啊，但系佢好中意，咁就叫佢爸爸就教佢唱戏。 但系佢批斗佢自己嘅爸爸。 系啦，嗱嚟到呢个位咧，有下一着嚟嘅。咁我哋首先就讲翻佢细细个就点样日日跟住佢爸爸就去个剧院度，就希望佢爸爸肯教佢。到最后咧，佢爸爸就终于肯教佢啦。 系， 咁就好严厉咁样去训练佢啦。咁佢真系唱得几好嘅。咁有一次咧，就系个爸爸咧就专登扮病，就话：哎呀，我唱唔到啦，你代我出去唱啦。咁样就俾个女有一次嘅演出机会。 系 唱完之后翻嚟咧，观众就拍晒手掌啦。翻到入嚟就同个爸爸讲啦：我唱得好啊，你观众都好中意我。跟住我爸爸就话：普通啫，唱得普通啫。咁样其实个爸爸就一路见到佢唱得咁好，佢都好开心。但系碍于呢一个行业只系得男人做，佢又唔可以俾人知。咁佢俾咗一次咁嘅演出机会，佢就冇咗呢件事啦。咁我哋先至发现，原来呢度有一个咁嘅古仔，就系个女系批斗紧自己嘅爸爸。 系啊，即系嚟到呢度先揭盅，即系揭晓。 某程度上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女啊，佢想保住个剧院。但系咧，佢又想得到个剧院，因为佢认为冇理由，点解净系得男人可以做啫，女人唔可以做咩咁样？ 即系有啲唔甘心，但系又好怜惜呢一样嘢。 系啦，咁佢就慢慢就开始就是、 我未睇到怜惜咯，即系我依家咁样听，我觉得佢几唔甘心女仔冇得唱咯。 系啊，佢最主要系佢唔甘心呢样嘢，因为佢初初听到毛泽东就系话，男人女人应该平等嘅一个新世界啊嘛，新思维啊嘛，咁佢就知道系可以公平嘅，咁佢就去反对点解啲封建旧思想旧嘅戏，男人先至可以掌权，佢就反对呢样，然之后就去冲击佢自己爸爸嘅剧院，到最后佢就亦都接管咗个剧院咯。所以，咁但系慢慢佢就开始发现，咦，唔对路，大件事咯，佢爸爸差啲俾佢累死咁滞，去到个戏嘅后段。咁呢个几重要，仲有个戏入边咧，有一样嘢几有趣嘅，就系冇好明确咁样讲，但系咧就有一个后台嘅工作人员咧，叫做阿邝。即系Mr. Kwong 咁样，冇出现过嘅，喺个戏入边冇真正出现过嘅。 系， 但系就有一两场咧，就系话，第一就系话佢夜晚就叫个女自己喺度练习，练到好嘢，叫佢继续练，咁话佢练得唔够好啦。咁个女作家问佢：你今夜你去边啊？我去阿Kwong度啦，去阿Kwong度，去阿Kwong度做咩？冇啊，饮下酒咁样咯。咁就有少少咧，就系怀疑佢哋系有一个同性恋关系嘅。 啊，阿Kwong系女仔嚟噶？ 阿Kwong系男人嚟嘅就系。 咁我系爸爸去阿邝度， 系啊，爸爸去阿邝度，咁、就怀疑佢哋有个咁嘅同性恋关系、而亦都去到话后来嗰个红卫兵咧，亦、都系到最后就系批斗佢嘅时候攞出嚟，就系话我哋有证据怀疑你同佢有啲咁样嘅即系叫不道德嘅关系啦，咁样。 哇，咁绝啊！自己个女批斗爸爸去到咁尽啊！ 好绝嘅，咁。到最后真係差唔多去到个戏嘅最后啦，就係讲话呢个爸爸呢都係即係某程度上係俾佢批斗到死咗啦。跟住呢个女作家呢就係话我冇办法再写落去啦，呢、這个小说我冇办法再写落去啦，我唔可以将呢个故事写落去。跟住去到一个位呢就係大老官就死咗啦。咁跟住有一场呢就係呢个女作家就捉住嗰个红卫兵就话好啦，咁你爸爸死咗啦，咁跟住点啊？咁跟住呢个红卫兵就话我就正式接管咗个剧院啦。然之后嗰几年之后就开始慢慢情况就越嚟越混乱啦。佢就开始发现有问题啦。然之后呢个女仔呢佢就话几年之后佢就点呢，佢就偷渡离开咗中国去咗美国。去咗美国之后呢就喺嗰度唱戏俾啲人听啦。但係点知呢去到嗰度之后佢又唔识英文啦。到最后佢就喺嗰度佢就改咗自己个名字就叫做 Sonia。原来呢一个红卫兵呢个女仔呢其实就系后生嘅时候嘅呢一个女作家。而呢个女作家呢就系、是、一路喺度写緊自己嘅古仔。而去到最后段佢话我冇办法再写落去啦。咁但系佢爸爸就同佢讲话呢个古仔一定要写同埋一定要俾人知道。咁、那个戏一开始系一个 monologue 嚟㗎嘛，就系嗰个女作家讲佢点样去到嗰个剧院嗰度嘛。咁、到最后呢、那个戏完嘅时候又系去返一段 monologue， 就系呢个女作家就讲话又系一开头嗰段啦，我系 Sonia Wong Pickford， 咁我系一个小说作家点。咁佢话就俾人邀请咗去上海，上海啲人知道咗佢喺度之后呢就话、有一个纪念佢爸爸嘅一个庆祝会咁样就叫佢出席。咁去到之后呢佢见到好多人，嗰啲人全部都系当年有份批斗佢爸爸嗰啲人。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仲可以点啊？即系冇嘢可以做。 同埋佢自己当年都批斗过佢爸爸， 佢自己都批斗佢爸爸。但系就系到最后，佢就话咁都冇办法啦。个世界系继续进行中噶，冇办法。咁到最后，佢就咁样个故仔就喺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初头先咧就讲咗 Red 赤裸呢一个嘅故事啦，系一个都即系你，我成日觉得你有种魔力噶嘛，你可以将一啲好凝重嘅剧本讲到搞笑嘛。 呢个唔系魔力嚟噶，系系啲奇怪嘅能力，系搞乱档 奇技嚟噶。但系头先你讲呢个剧本咧，我觉得唔好笑，但系好好听啊！ 即系个 系啊，即系我好少听你咁认真讲故事， 冇理由。 系啊，我记得之前讲好多咩疯人院嗰啲，你好好笑噶，你讲到，但系其实好 sad 噶嘛，人哋。咁 anyway， 头先咁样听啦，即系听咗呢个剧本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啊咁。嗰、那個虛實嗰樣嘢咧，好有趣啊！但又好似好清晰喎，即係呢個女作家翻去揾一個故事喺呢個劇院度，同緊呢兩個人共存一個空間有講嘢嘅，但係原來呢兩個正正就係佢幻想出嚟嘅佢爸爸同埋佢自己咯，好有趣啊！呢一樣嘢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因为始终我最主要嘅工作嘅媒介系舞台剧啦，咁我最中意嘅都系一啲我叫剧场性比较强或者系好剧场嘅，即系你谂下我头先讲嗰个故仔咧，拍出嚟咧冇咁好睇嘅，但系你喺个舞台上面见到嗰个女作家到最后对住自己嘅年轻嘅时候，然之后嗰个年轻嘅自己话：我到最后我就改咗个名，我叫 Sonia。然之后就喺你面前，嗰、那个感觉系好震撼嘅。所以就本身呢个戏，我谂其中一样嘢，我喺拣嘅时候，佢本身个剧场性好重呢样嘢系最重要嘅、 但系呢啲剧本咧，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嗱，你作为导演啦，咁你面对呢啲剧本，而呢个剧本本身佢冇揭到佢 Sonia 就系呢一个红卫兵啊嘛，系冇揭过，甚至乎佢哋父女。关系都系好迟先至揭噶嘛， 揭啦系。 咁你点样处理呢啲本身其实作为导演啦、演员佢哋系知道嘅，但系又唔让观众知道未穿得嘅一啲桥咧，即系会唔会有一个难度喺入边咧？ 你可以话有，亦都可以话冇，因为有嘅系当我哋去演绎嘅时候，演员同埋导演都系要明白晒所有嘢， 系啊， 然之后去演绎。但系实际咧，因为个剧本本身喺个脉络上面啊，佢已经系好自然咁样令到啲观众唔知噶会。你只要顺住个剧本咁样去做，你唔好专登加多，亦都唔好专登减少咧，咁已经系最帮到噶啦。除非个剧本本身有问题嘅啫。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反而呢啲位咧，因为其中一样嘢，我自己第一次睇个剧本好震撼嘅位系睇到嗰位，哎呀，原来嗰个女作家就 系 嗰个红卫兵嚟噶。 咁 我哋睇嘅时候有呢个震撼噶嘛？即系如果我头先个古仔我讲嘅时候讲得唔太差嘅话，应该去到嗰个位，观众都系吓、 啊， 原来系咁样噶，都有某一个震撼噶嘛。 系啊， 但系、 啊、 但系我哋去做嘅时候，如果我哋太过攞住个结局嚟做个开头嘅话，咁就死噶啦。 嗯， 所以点解好多时啊，我哋做戏嘅做导演又好，做演员又好，你第一次头一两次睇个剧本咧，嗰、那个感觉系好紧要。 嗯， 因为嗰个系真真正正。观众第一次接收嘅时候，佢接收到就系主要系呢啲资料噶啦嘛。 或者有时候我哋自己演员咧，第一次去唯读一个剧本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得到嗰个方向都系话 cold read， 即系冷啲去读，唔需要俾太多情感啊落去。咁反而你第一个印象咧，会系最大最强烈咯。 好紧要、 啊，即系个剧本俾你嗰样嘢系会大过你自己赋予落去。你创作唔好创作住，你谂咗剧本本身系啲乜嘢先，嗰样嘢好强。 其中有一个编剧好出名嘅叫 David Mamet，、 David Mamet 好出名，其中最出名啊 ，Sexual Perversity in Chicago， American Buffalo， 美国水牛 啊，系、 啊，有几个好出名嘅戏。咁佢自己除咗系一个编剧，佢都系一个导演，亦都系一个表演理论家，佢写咗几本书系讲表演理论。我喺美国，我有幸我做过佢助手一段短嘅时间。 哇！ 咁但係嗰个经验係唔係特别有趣嘅，同埋因为呢好得意嘅就係呢佢叫啲演员演出嘅时候呢係咩呢，唔好做戏照读得㗎啦，企喺度唔好喐，就係咁读。因为佢话 个戏你留翻俾编剧得噶啦，因为佢自己系个编剧咧。 啊哈！ 咁咧，你去睇个戏嘅时候，你觉得喂，你应该有好啲嘅方法令到嗰个戏可以再好啲嘅，应该系大家相互相成啊嘛。如果唔系，我翻屋企睇剧本得啦，我使乜睇个演出啫咁？但系佢其中一个佢嘅理论咧，就系认为演员你唔好做咁多，你信个剧本得噶啦，你读啊，你讲。 但 系 佢嗰个唔好咁多系真系有冇 set 啊？有冇 relationship 呢啲去揾 啊？即系。 咁其实同一啲读剧本嘅计划系冇分别噶， 冇啊，冇乜冇乜分别噶，真系睇剧本可能好过，只不过有太人劲。 咁你嗰时跟住佢做咩啊？ 冇啊，我就主要系坐喺观众度睇佢排戏咯。 吓、啊，佢有排咩？咁如果你话佢读出嚟排， 咁佢有 blocking 嘅，都有少少 blocking 嘅，佢、okay. 有啲叫啲演员做某啲嘢嘅，但系就当啲演员想做少戏，啲 emotion 稍微大啲，佢就叫佢唔好唔要。 咦，我反而想睇喎，我想睇个效果系点、啊。 都有机会啦，但系佢嚟香港嘅机会，我相信唔系好大咯，可能要真系去美国，你知道佢几时候演出就去睇啦。但系 anyway， 咁啊，好似你头先咁讲啦，所谓嘅 co-read 啦，但系当然啦，出边都有好多人系搞啲班话教人哋 co-read 点样第一次 read 已经 read 得好好。 吓、啊，有呢班嘅咩？ 有噶有噶，特别系我喺美国嘅时候，我乜嘢都见过啊，你知。 教人哋 co-read， 教人哋 co-read， 但系 co-read 嘅意思只不过系你未睇过，唔系教你唔好俾感情咁样读。Co-read 只不过系未睇过啫，咁但系你都要有一个合理嘅感情喺度嘅，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啦，咁啊呢一个剧本就算你系 co-read 都好啦，你就咁睇佢本身嗰个脉络已经话俾你听，哦原来系一个咁嘅故仔，因为好多人都冇怀疑嘅，其实到咗今日我哋做咗咁多集，大家应该知道就系到最后，不论我哋系编剧、系演员、系导演， 嗯、 都系做紧一样嘢，就算系布景设计都系做紧一样嘢，讲故仔 系。 咁嗰个古仔系点样讲呢？边度轻边度重呢？呢啲呢就因人而异啦，你想点样讲系你嘅方法，你自己决定。但系我哋做舞台剧或者拍电影嘅呢，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不能够否定一样嘢，就系通常啊，我哋都系一大班人一起做嘢嘅，好少人一个人做晒㗎。你又系编剧，又系演员，又系导演，你可唔可以又系灯光设计，又系摄影师啊？ 反而会好多盲点啊，咁样。 系 啊， 啊，所以嗰样嘢本身系一个咁多人一齐合作嘅一个过程咧，所以就变咗我哋要了解其他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同埋我哋点样帮佢哋。而我哋特别系舞台剧，好多时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个剧本已经摆咗喺度。你未必次次都咁好彩，个编剧系坐喺你隔篱噶嘛？可能嗰个剧本咧已经摆咗啦，莎士比亚个剧本只可以摆喺度，你唔可以同莎士比亚倾噶嘛？咁你攞住个剧本，你就只可以点咧？就系、是、我哋去尝试明白佢究竟想点，然之后想办法帮佢扬长藏拙，将好嘅嘢做好佢，将唔好嘅嘢有冇办法隐藏咗佢。 但系嗱，讲到呢度，我想问啦，其实近年咧有好多系改编剧本啊，或者系我哋叫翻译剧本啊，好多呢啲剧本嘅。你觉得呢个过程里面，即系嗱，我先讲改编啦，改编大啲，即系佢直情可能攞咗个最基本嘅故事，然之后自己加咗好多嘢落去去改变咗个剧本，而可能净系留咗一条故事线咁先算啦。但系讲嘢完全改变咗，你又点睇呢啲改编剧本呢？ 我唔夠膽一概而論，因為又冇得話啊，佢改編咗幾多個 percent 就為之係好啦，幾多個 percent 就為之唔好啦咁樣。咁甚至你有啲再 extreme 啲嘅，即係再極端啲嘅，唔係叫改編，叫 inspired by， 即係嗰樣嘢係令到你個創作靈感係嚟自於嗰樣嘢嘅。咁你冇噶，但係所以到最後我哋只可以講嘅就係話，每一個演出都係一個獨立嘅演出。 系， 你有咩意思？一攞住莎士比亚当年做嗰个版本，同而家今日有人做嗰版本摆埋一齐，有咩意思啊？冇意思啊！我哋觉得有趣嘅嘢系，我哋今日去睇一个戏，我哋睇到嘅嘢，同我哋身边嘅环境，我哋周遭嘅经历，令到我哋解读到嘅嘢系有某一个独特性噶嘛？ 系， 即系呢样嘢唔会因为话啊嗰、那个戏系，如果我系生存喺1800年嘅话咧，咁我就会感受到啦。而家再睇感受唔到咯，咁样咁嗰样咁嗰个戏就唔好做啦，系咪先？咁所以你话嗰个所谓嘅改编啊，或者点样啊，嗰啲嘢全部都系我认为系唔好拘泥于嗰一只半只嘅字眼咯。如果佢嗰个戏系做得好嘅话，我哋纯粹喺戏剧嘅角度去睇啊。比如啦，有讲小说《江湖日事》啦，之前有一个电影拍咗叫《霍元甲》， 啊， 李连杰做嘅， 嗯， 咁啊，即系传闻啦，江湖传闻啦，就系话李连杰佢哋做嘅呢个版本嘅霍元甲咧，就描述呢个霍元甲咧就好差嘅，佢有好多啲唔好嘅 品格啊，即系譬如诶众叛亲离啊，唔理自己老婆仔女啊，就系为咗要打都去打交啊咁样。咁呢个霍元甲嘅后人就好不满呢件事嘅，就话诶佢唔系咁样嘅。嗱，第一可能霍元甲嘅后人就知道真实嘅故事系点啦，咁我哋就唔知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嗰个系一个戏剧创作，我攞嘅系一啲咁样嘅题材。主线题材，然之后改编做咗一个故仔，我为咗系去提供一个戏剧嘅元素嘅，咁究竟系啱定系唔啱咧？嗱，如果我系明码实价同我观众讲咗，我系改编嘅，我唔系所好多嘢都系虚构嘅，所以点解成日啲电影啊、电视会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其实嗰啲咪摆到明系改编出嚟噶啦。但系佢改编出嚟嘅话，其实如果佢系为咗个戏剧元素而去做嘅话，我觉得无可厚非嘅。 嗯， 即系如果你想要一个人物传记有几咁真实、有几咁细致嘅话，我睇本历史书就得噶啦。 系。 我去睇戏，我系想睇戏。嗱，我系咁睇啦，我唔系话所有人都要咁睇啊。因为我始终我自己系一个戏剧艺术工作者，我系将戏剧呢样嘢放大咗嘅。咁如果喺某一个特定嘅情况，即系譬如话霍元甲头先讲嗰个情况，佢嗰个改编真系太过大，导致到有歪曲咗原本嘅史实，亦都令到有人误以为霍元甲系咁样嘅， 系咯。 咁嘅话咧，咁亦都会产生某一啲嘅问题。所以如果系真系嗰个歪曲太过大嘅话，就唔好叫霍元甲咯，你改咗佢直情系第二个名咯，你净系话 inspired by。即系由嗰样嘢去刺激你，有咁嘅创作嘅动力咪就得咯。但 系即系创作空间可以真系好 系啊，改编咁样咩系改编啊？我近年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好嘅改编系《Wicked》啦，《绿野仙踪》 哦。 人哋叫嗰个叫《绿野仙踪前传》，因为《Wicked》呢个小说本身就系以《绿野仙踪》为蓝本，然之后就将佢嗰个故仔讲翻之前。然之后佢创作另一个故仔，佢系 inspired by 绿野仙踪，但系佢唔系绿野仙踪。然之后嗰样嘢同绿野仙踪完全冇抵触，咁你可以点样创作都得噶。最近西游呢、这个周星驰最新嗰套西游，同我哋平时听之前听过嘅嗰个西游记嘅故仔完全唔同。之前月光宝盒都系完全唔同噶， 系啊， 冇问题噶。佢系 inspired by， 咁佢点做都得噶。但系有阵时最尴尬就系呢啲。史实嘅人物呢啲就最难搞咯。如果佢本身系一个天马行空嘅故仔，我觉得改编又何妨呢？嗱，我哋讲康德，康德佢讲话，如果我哋评论一个艺术作品咧，我哋应该点样咧？应该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原本个艺术作品个作者佢想做乜？第二，佢做得好唔好？佢想做呢样嘢，佢做得好唔好？佢执行得好唔好？第三，咁样做有冇价值？嗱，呢个第三条问题咧，牵涉到有冇价值咧，就牵涉到我哋嘅价值观啦，即系牵涉到我哋中唔中意，比较个人啲啦。咁啊，个个都唔同嘅，即系冇乜所谓。但系头两条问题你冇办法磨灭噶嘛，即系佢究竟想做乜先，佢改编得好唔好 ？OK， 你都平衡埋啦。到最后你觉得有冇价值？你觉得有冇价值系另一件事嚟嘅。但系佢想做呢样嘢做得好唔好咧，系我哋可以先答嘅。如果你都觉得系有价值嘅话，咁你咪会觉得佢好咯，咁你咪 buy 佢咯。但系冇人话过呢个世界做出嚟嘅嘢要所有人都 buy 噶嘛？ 系，事实上佢可以有佢自己嘅嘢想讲，而去咁样改编。 冇错啦，所以到最后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也好，作为一个观众也好，我永远都系问呢三条问题咯。任何一个剧本，我而家见到佢啊，佢咁样倒叙， 系 佢想倒叙，佢做得好唔好，有冇价值？你咁样谂就啲嘢。即係可以話客觀翻少少，雖然到最後嗰個有冇價值咧都有得拗，同埋有一個所謂品味嘅問題。但係我真係又斗膽啲咁講，我唔係想所有人都好中意我嘅戲，我淨係想嗰啲同我都有類似嘅價值觀嘅人睇完之後，佢覺得係值嘅。 可唔可以係咁諗噶？ 我覺得應該係咁諗。 如果你自己咧，黃遠初，你做咗咁耐藝術，你覺得你嘅藝術係要大部分嘅人認同，定係同你自己有相同趣味嘅人認同先？咁樣爭好遠嘅喎，其實做嘢。 我認為係嗱，因為我應該講一啲嘢，某程度上我認為係 universal truth， 即係呢個宇宙性，你都普遍地啱嘅，我先至會講嘅。 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嗰樣嘢冇乜討論嘅空間，或者唔好講啊。我如果夾硬逼人哋去明白啲，所以好多時我嘅戲咧，到最後我唔係想人哋去明白一個道理，我係想人去問一啲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問嗰個問題，嗰個問題係有價值，咁我哋大家都問咯。問完之後，大家個答案唔同，我覺得冇問題。 係。 咁呢个系我通过我艺术品我最想做嘅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个戏入边有啲唔同嘅位置嘅决定，即系每一个细致嘅决定，咁样做系唔系最好？咁样做系唔系有价值咧？咁可以有好多嘅讨论嘅空间嘅。 系，亦都系可以个人喜好先。 咁你谂下，如果我突然间话，譬如我哋之前提过嗰个戏啊 ，Quills。鹅毛笔系嘛？嗰、个戏，哇！我谂有啲观众走嚟睇，睇完之后，哇！做乜做埋啲咁嘅戏啊？讲咁变态噶，做乜嘢啊？咦，唔睇啦咁样。咁有部分嘅观众佢系唔同意、唔中意，觉得冇价值，即系呢个系第三个问题啊嘛。 嗯、 但系第一、第二个问题，你如果你走嚟问我佢想做啲乜嘢，我想俾个咁嘅故事你睇，佢做得好唔好？如果我想做一样咁嘅嘢，我都做得好，而你觉得系冇价值、嘥咗你时间嘅话，咁嗰啲唔系我需要嘅观众嚟啊嘛。即我、 oh, okay. 我唔会专登去考虑嗰啲人，因为始终呢个世界系会有唔同嘅价值观噶嘛。 嗯， 但系我到最后当然唔系想专登做一啲大家都唔同意嘅啦。 哦、 我 明白啦。 我到最后系想做一啲我认为真系有价值，我做呢样嘢系有价值。你睇完我做之后，你觉得哎呀应该做啊呢、這个真系唔系得啖笑，唔系净系大家开开心心咁样。我而家就比较少做啲大家做完之后得啖笑嘅嘢咯。所以 系啊，因为如果自己都觉得冇价值而去做，其实都几辛苦。 系啊，所以我一定问自己呢几个问题。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初我哋头先咧就去咗好远好远啦，讲咗好多一啲价值观啊，或者点样睇个剧本嘅睇法，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讲紧 Red 赤裸呢一个剧本啦，不如我哋又讲翻啦。嗱呢个故事咧，我头先咁听咧就系、是、一个女嘅小说作家啦，翻翻佢成长嘅地方，我睇翻啊，原来呢个系佢自己的故事。咁其实呢一件事系。佢又係好順序咁去上海呢個地方揾翻自己嘅故鄉啦、嗯，但係好似好倒序咁樣，即係回顧佢嘅經歷嚟嘅。 呢個就係其中一樣，我覺得個劇本好正嘅地方咯。 嗯， 你睇嘅時候有一半咧係如夢似幻，你唔肯定究竟係。向緊前啊，定係向緊？因為我哋都知道係現代嚟噶嘛、 啊， 因為佢一開始就話、啊、哇，周圍都熙來攘往，好多車啊，高樓大廈，啲大廈全部都灰色嘅咁樣。咁但係一嚟就整個文化大革命，我哋作為觀眾其實係有少少咦乜嘢啊？我哋唔係好搞得清楚，然之後一路睇一路睇，跟住又發現嗰個一半係倒序，一半係順序，因為你唔好忘記就係、是、其實成個戲最重要嘅起係咩啊？阿 Winky， 佢想寫一本小說， 冇錯，好簡單嘅啫，其實。 哇，好勁啊！答到， 好勁啊！終於答到， 我好緊張啊！ 就係、是、個起就係個女作家發現話，我自己寫嗰啲嘢好似唔無關痛癢咁，我決定要寫一啲勁啲嘅，寫一啲重要啲嘅嘢。跟住佢就翻去就見到呢個故仔，然之後佢就慢慢就將呢個故仔一路寫落嚟啊嘛。咁、呢個就係個起啦，佢就係要寫一啲重要啲嘅嘢。係。一啲劲啲嘅嘢，佢话，咁佢就开始写啦。而呢个古仔慢慢一路发展落去嘅时候，就系佢到最后写到定写唔到，就即系佢到最后呢个古仔嗰个转啦，啱唔啱？咁佢到最后写到定写唔到咧？佢写到啊，但系佢写到嘅时候咧，最正嘅就系咩啊？我哋发现原来佢唔系写紧一个古仔，佢系写紧日记啊。佢写紧系一个半自传式佢自己嘅古仔，然之后喺个中间咧，佢系有 struggle 嘅。佢有自己有掙扎過，即係我寫唔到落去呢、這個故仔，我冇辦法寫落去，因為佢發現自己細個嘅時候係一個即係做咗一啲幾錯嘅事啊嘛。咁呢個亦都係個戲最重要嘅嗰個故仔啦，就係佢喺度寫緊一個故仔，而呢個故仔係佢半幻想半回憶咁一路向前推進緊咯。 咁我想问咧，其实个转嗰度我仲有啲斟酌。 系 嗱，你头先所讲转咧，就系佢最终写到啦。 可以咁讲吓。 但系如果我个转咧，我推前少少，佢决定唔写咧。 嗱，因为个剧本就已经存在咗啦。 系 啊。如果我哋系个编剧，我哋决定咧将个转推前啲，到去决定话唔写啦，咁样得唔得咧？得，梗系得啦。我哋系编剧，梗系得啦。但系咧，你记住嗱，有一个即系唔系不明文嘅，但系。对我自己，我黄晓初作为一个编剧，作为一个导演嚟讲咧，我永远都系会想办法将个转有咁厚推到咁厚。 点解咧？ 我哋由一开始好早我哋都提过，如果我哋将一个戏当作为一条 curve， 即係一条曲线咁样睇嘅话，个戏系一路推上去，越嚟越紧张，越嚟越好睇，越嚟越紧张，越嚟越好睇，去到个转，即係个所谓嘅技术上高潮，我哋嘅技术上高潮之后，嗰个戏就系 falling action 嚟啦嘛。 系。 咁如果个戏做到一半之后就已经系个高潮啦，跟住就系 falling action 嚟嘅话，咁我哋就唔掂噶啦。所以点解我哋睇电视剧，我哋就讲嚟讲去就系话三十集到最后有十五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系烧嘢食，同埋讲啲人飞咗去外国，然之后而家边个生个仔嗰啲，冇大问题啊，冇大问题啊，因为我哋总要有个 falling action 噶嘛，我哋想知道到最后佢哋点样噶嘛， 系 咪？咁呢个我谂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话纯粹地我拣喺个戏已经写好咗啦，我拣边个系个高潮，我拣前啲嘅话咧，咁通常都冇着数嘅。 但系嗱，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我觉得起同埋转，即系佢个起系佢想写一本小说。如果佢转系去到佢唔想写一本小说，咁得唔得？ 其实咧，你而家讲嗰个我而家理解咧，就系话，如果我写一个剧本，即系唔关赤裸事啦，写一个剧本讲一开始有个人想拯救地球，去到中间咧，佢发现咗一啲嘢，明白咗一啲嘢之后，佢发现我唔再想拯救地球咯，咁样得唔得啊？嘛，你意思系咁样啊？嘛，系嘛？ 系。 是得的，为什么不得啊？ 哦，这个是，哦，那我明白了。这个是他其中成为他那个转的其中一部分。 是啊。 就是，他放弃过他都继续写到了。 是啊。那如果他真的有一个戏是讲有个人他想做某一样东西，然后经过某个经历之后，他发现他做的那样东西原来是没有价值的，他发现有些更加有价值的东西。那他发现更加有价值的那样东西，就是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咯。那个都可以是一个好的剧本来的。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个戏是讲有个人想拯救地球，那个戏应该是一个钟的，去到30分钟之后他发觉，哎，我都是不拯救地球了，拯救地球太难了，我都是读好些书算了，跟着我下半段是看他读好些书的话，那个戏就不 work 咯。因为我们会什么呀，啊，你想点啊，这样。 你想读书不想读。 是啊。因为我们习惯了是这样看东西的。即我不是说习惯了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你要明白就是人的脑是这样 function 的。即是我们所有人看东西的时候是这样 function 的。为什么我们见到对面街的人在那里打交闹交，我哋会想知道到最后点。你见到有警察嚟，你都会八卦，系因为我哋想知道到最后件事点样解决啊。如果有一个位就系头先咁讲，佢想拯救地球，然之后发现拯救地球都系冇用噶啦，因为呢个地球已经太过污秽啦，太过腐败啦，佢决定唔拯救地球啦。然之后佢摆个炸弹炸咗地球，然之后完咁样，冇话唔得噶。咁但系呢个古仔有冇价值咯？又系翻去头先嗰几条问题啦。佢想做乜嘢，做得好唔好，同埋有冇价值？如果佢讲话炸咗地球，所有嘢就完结嘅，咁呢个古仔有冇价值咧？可能都有价值，但系会唔会系佢揾到一啲人性上面比较有价值嘅？到最后佢决定，就算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都要拯救人类。咁嗰样嘢系咪应该有价值啲咧？咁所以就好嘅剧本就通常都系围绕住一啲咁样嘅嘢咯。 嗯，因为我刚才只是想呢，他自己在这个故事追寻去写小说这个故事里面呢，他由想写变不想写，其实是一个转变来的。但其实不想写如果变成是 其中一个我们叫障碍，即是见了那么多东西之后他有些气馁，他决定放弃了，而他爸爸鼓励他继续写。咁最终佢写到呢，這个转出现咗，我就佢写到之后嗰啲可以真係好小段好小段嘅篇幅，就係佢依家点样睇返佢自己。 冇错啊，所以技术上如果你讲话赤裸呢个剧本呢，嗰，那个转啊，如果我真係攞住个剧本揭嘅话呢，我係揭到去最尾嗰一页㗎，我先至话个转喺嗰个位，係喺佢最后嗰一段 monologue 嗰度㗎。因为佢嗰个位佢重新面对过自己，佢重新讲过晒嗰个故仔。然之后佢面对返以前文化大革命同佢一起批斗过佢爸爸嘅人，佢发现点点点点点，跟住佢可以继续有勇气行落去同埋面对自己嘅过去。咁呢个先係个转㗎嘛。因为成个戏到最后我觉得最正嘅位其实係讲緊一个人点样面对自己嘅过去㗎嘛。 个 戏唔系纯粹係讲有一个女作家写一个小说㗎嘛。嗰个古仔唔系最重要啊！我成日都话，好嘅戏永远都系一个 vehicle 啊，一个承载一个车辆咁啊，系载住一件事，但系到最后有啲咩落车咧？嗰，那个先系最重要，行过嗰个经历之后，到最后有啲咩落车，我哋明白咗啲咩，嗰啲先系最正嘅嘢。如果 即因为呢段旅程令到你点样落车， 啊，如果有一个，有个戏系讲，超人要拯救地球，佢咧就发现咗大魔王，一拳打死咗大魔王，完，咁冇嘢好睇噶。冇嘢好睇㗎喎，我哋係想睇佢喺呢一段过程入面人性上有啲咩经历，令到我哋喺人性上有啲咩得着。每一个戏如果有一个戏你话俾我听係唔关人性事，我哋体验唔到人性嘅话，嗰，那个戏就不做也罢㗎喇。 就算你睇 Toy Story 啊，都係講緊嗰啲 卡通 啊，嗰啲卡通人物、嗰啲玩具，全部都係有人性。你見到佢有愛、有關係，佢覺得乜嘢係有價值，乜嘢係啱。然之後我哋通過見到呢啲嘢，我哋重新去感受呢啲嘢，令到我哋覺得嗰陣時有價值啊嘛。所以到最後每一個戲都係嘅，其實佢最主要嗰個故仔通常都唔係最最最緊要嘅。你真係唔通講嗰隻戒指抌落個火山度咁 Lord of the Rings 咁嗰個故仔係最緊要抌落耶搞掂完咩？唔係啊嘛，係講嗰班人點樣千辛萬苦點樣建立佢哋嘅友情啊嘛，即係嗰啲嗰個先係重要。你發現每一個戲都係咁樣，通常佢最主要最主要嗰個事件咧，唔係真真正正最重要嘅嘢嚟㗎。 我覺得我哋更加可以揾一啲咧冇人性嘅劇本講。即系头先所 說，我谂你先会揾到咯，我就揾唔到 啊。唔系，可以试下揾下，睇下有冇啲唔好嘅剧本，就系佢喺呢个篇幅里面，唔会好细腻咁样去描写咯。即系一个人嘅转变系唔经历个故事咯。我觉得可以试下揾下呢啲，真系。 我估会揾到嘅，唔太难嘅，因为我哋要写一啲烂嘅剧本，写啲差嘅剧本出嚟。 我都可以写啊，其实。 你应该好有潜质噶呢方面，我见到你有潜质噶，你应该会写到。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阿聪咧带咗一个佢好热爱一个 red check 攞嘅剧本，而且系一个咧结构上面或者系情感人性上面都系咁好嘅剧本，好多谢阿聪。阿聪，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